第76集，你没事就好。温小辉翻出手机，懊恼地垂了下脑袋。他赶紧充上电，一开机，果然好几条短信和未接来电，最后一通居然就是刚刚。他赶紧回拨了过去。 不好意思啊，罗毅，一直在收拾房间，不知道手机没电了。 我在你家楼下。 啊？现在？ 对。 你怎么跑我家来了？这都三点了。 因为你一直关机，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样了？ 你等等，我现在下去。你睡吧，我一会儿回来。 你在跟谁说话？谁睡你旁边？ 啊，罗瑞，他帮我收拾房间来着。 哦。 罗瑞看着他，暧昧的直笑。温小辉白了他一眼，把他按回了床上。 睡你的。 他睡衣外面披了个外套，就跑下了楼。下楼一看，洛伊就在他家楼道外面，穿着一件不太厚的连帽卫衣，倚在单车上，双手插兜的等着他。温小辉跑了过去，捂住了他冻得冰凉的耳朵。 都入秋了，你怎么穿这么少？你知道晚上…… 还好你没事。 洛伊一把抱住了他，紧紧地抱着。温小辉僵住了。 没事儿，贼来的时候家里没人，我们数了一下，也没丢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关键我家就没啥值钱的。 洛伊用脸颊蹭着他的脸颊。 嘴拿了什么？ 几百块现金而已，连我妈首饰都没动，好歹有个钻戒呢。 还有呢？你丢了什么？ 我没发现丢什么，我电脑在办公室呢，首饰一堆仿的，贼也没动。这贼也挺倒霉的，大动干戈头一次，就拿了几百块钱。 温小辉感到现在的姿势有些尴尬，他想让洛伊松开他，但洛伊并不放手。他心里其实是有些窃喜的，洛伊这段时间的冷淡好像都在这个拥抱里荡然无存了。看来是自己想多了，洛伊真的就是太忙了而已。最后洛伊还是放开了他，但手依然环着他的腰。 等你继承了遗产，可以换到妈妈留给你们的那套房子去住。那个小区安保非常好。 好啊，到时候去看看。我也确实打算给我妈换个好点的地方住，这里太旧了。 你没事就好。 能有什么事儿啊，就是个贼。 洛伊深深地看着他，突然低下头，含住了他的嘴唇。温小辉瞪大眼睛，心跳陡然加快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比起第一次的吻，这个吻显得从容得多。洛伊的大手按住温小辉的后脑勺，让他的头微微扬起，细腻而又热忱地吸吮着那柔软的唇瓣。那蜜桃味的唇膏让人想把这嘴唇的主人一口一口吃下去。温小辉不自觉地攀住了洛伊的肩膀，不知是想推开还是想抓紧。洛伊从何时起这么高这么壮了？初见时明明和他差不多个头，还有着少年的青涩和单薄，腰上肋骨清晰可见。可是现在他的肩膀居然宽得温小辉一只手几乎抓不过来，胸肌随着呼吸一下一下顶着温小辉的胸膛，还有那热辣的用力的吻。这一刻温小辉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意识到，洛伊已经变成了一个男人。他从那热吻中回过神来，尴尬地推开了洛伊。洛伊舔了舔嘴唇，冲着温小辉淡淡一笑，那眼眸中竟透着丝丝的蛊惑，让温小辉心脏都要停跳了。 啊，我回去了，你也回去睡觉吧，路上小心点。 生日我们一起过。 好。 温小辉匆匆转身往楼上跑去。洛伊看着温小辉的背影，直到他消失在楼道里，都没有回过神来。良久，在深夜空无一人的小区里，传来一声叹息。温小辉悄悄地进屋，打开自己房门时，他听到了罗瑞细小的呼噜声。他一个箭步钻进了被子里，熊抱住了罗瑞。 冷死我了， 你吓死我了，你刚睡着， 我下去才几分钟啊，你这睡眠可真够好的，沾枕头就着。 记住吧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就上来了？ 那还干嘛，外面好冷的。 没做点什么？ 靠，做什么做爱啊？ 你很期待呀。 滚。 kiss 了。我就知道，烦死你了。 罗瑞使劲搔他的腰，温小辉边躲边笑。 咬死你，咬死你，咬死你。别闹，帮我做蛋糕吧。啊， 第二天，温小辉和他的妈妈先去了警察局。小区监控出来了，由于光线很暗，只能拍到一个可疑的人影，穿着黑夹克，戴着鸭舌帽和墨镜。他走出小区的时候，显得一点都不慌乱。 这个小偷挺让人纳闷的，很少见过七八点钟偷东西的，一般都是半夜三四点，人睡眠最深的时候，或者白天家里人都上班的时候。这个时间偷东西的一般都是赶巧撞上，临时起意的。但是看这个人的伪装，绝对不是临时起意的。 难道他蹲过点儿？ 温小辉感到不寒而栗，都说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，一想到他们家曾经有一个歹人在暗中监控过，就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 多半是，不然晚上七八点多是人吃完饭在家休息的时间，他怎么就那么确定家里没人呢？ 冯月华脸色有些苍白，紧张地握着温小辉的手。警察又问了些问题，然后说有消息通知他们，就让他们走了。哎，你爸爸要是还在，绝对不会有这事儿。温小辉听着，心里一阵难受。他搂着冯月华的肩膀。 妈，这种事儿要往好的方向想，咱们第一人平安，第二没损失什么，走路上还可能掉钱包呢，遭贼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经过这件事儿，咱们小区现在的保安都可勤快了。 你现在升职了，不用值班到很晚，以后就少去你同事家，多回家住。 我知道。 你那个同事这两年也没结婚呢，一直让你在他那儿住。 没有，我后来给他加了钱的，他家空房间多。 哦。 温小辉看着冯月华忧心忡忡的样子，几次冲动想把洛伊的事说出来，最后还是憋了回去。可是他也瞒不了多久了，他马上就要继承雅雅的部分遗产和房子了，到时候肯定要换套好一点的房子，那个时候他就必须向冯月华坦白。他心想，还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吧。一想到要面对冯月华的怒火，他就很打怵。为了给洛伊挑18岁的生日礼物，温小辉着实费了好一番心思。最后他花了一个月的工资给洛伊买了辆碳纤维的死飞场地车，超酷的银白色金属漆身，总重量只有11斤，拎起来好像没有它的造型相中。就连温小辉这种对自行车不感兴趣的，都觉得这玩意儿长得真带劲儿。他在车把上绑上粉红色的蝴蝶结和贺卡，让店家在洛伊生日那天送过去。然后他在罗瑞家的厨房做蛋糕做菜。这回洛伊的生日，他终于能露两手厨艺了。转眼 就到了洛毅生日当天。温小辉那天没上班，而是花了一上午时间给自己做了个全身 SPA， 然后仔细化了淡妆，做了头发，换了衣服。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他颇为满意，这才打上车往洛毅家赶去。洛毅一开门，看到的就是脸蛋粉嫩，眉眼精致，散发着淡淡香水味道的温小辉，就像一块新出炉的蛋糕一样，色香味俱全。 18岁生日快乐。 谢谢。 我在美国的时候可学了不少菜，今天我来给你露几手。 真的？你刚做的指甲吧？要不我来？ 没事儿，这两年多都是你给我做饭，今天换我来，保证味道不错的。 温小辉边哼着歌边开始切三文鱼。 那我来帮你。 洛毅开始帮忙洗菜，温小辉扭头一看，洛毅就在自己旁边，修长白皙的手指穿梭在一根根翠绿的豆角间。洗菜这么接地气的事儿，洛毅做起来却透着一股优雅，那哗哗的水声和着他口中溢出的歌，让温小辉顿时感到岁月静好，无上满足，胸中翻涌着一种细腻的幸福。 豆角打算怎么做呀？ 嗯，干煸。嘿，这刀工赞不赞？我当时有个室友是日本的，他教我按着纹路切的。 嗯，很棒。